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的情况比戴沐白还要糟糕，那荧光注入不止令他面对的阳魂师魂力大增，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同时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大了很多。伴随着强烈的震荡，小五的身体顿时僵直，眼看着对面冲撞而至却无法闪躲。关键时刻团队配合就显现了出来，一根蓝银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的身体强行后扯，让开了对方的攻击。那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竟然赶上了朱竹清的速度朝他逼去。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少女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瞬间延长，分出四股勾上了站直身体狂吸身上的蛛网，拼命的扯动，加上狂吸本身的全力发动，那缠绕在他身上的蛛网束缚竟然被一点点的抽离。虽然在狂吸身上留下了大片网状伤痕，但只要他能够脱离出蛛网范围，那么有他加入对方阵营，场面会立刻改变。另外四股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来，此时的唐三体内一阵空虚，接连释放了两次蛛网束缚，已经消耗了他三分之二的魂力。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蓝银草已经不足以阻挡，无奈之下只得脚踏鬼影迷踪飞速后退，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在狂战队的七人中，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师以外，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师还保持着清醒。凤凰邪火虽然是他的克星，但他却用自己面前狂吸的身体当作盾牌。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烧上去，虽然会令狂吸怒吼连连，但还不足以对他构成足够的伤害。而唐三的蛛网束缚同样被邪火所克，在狂吸与蜘蛛女魂师的拼命拉扯下，蛛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原本大优的局面就在对方如意盘魂师的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千年魂环之际果然非同凡响。史莱克七怪不知道的是，对方之所以叫狂战队，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关系。那名如意盘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来自一头狂热魔蜥，一旦使用这个千年魂技，能够令本方在三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狂热状态加持之后将失去痛苦的感觉，如果精神力不够强也将同时失去神智，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 15% 的变态能力，而已经被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也将被凝固一分钟。也就是说，就算那如意盘魂师此时已经昏迷过去，他之前施加在狂战队队员身上的辅助效果依旧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瞬间扭转局面。当然，狂热技能如此霸道，自然也有它的缺陷。缺陷很直接，狂热技能持续时间只有三分钟。三分钟之后被附加过狂热技能者将在一个时辰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狂热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死的就一定是自己。关键时刻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他放弃了向正面主动攻击，蓝银草飞快探出。在小五之后，处于被对方两名猴魂师围追堵截的朱竹清也被他飞速扯回身边，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被对手逼退的戴沐白，短时间内令本方七人快速聚集到一处。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只是要控制对手，同时也要控制本方队员。唐三此时所做的一切深谙其中三位，出乎意料的是，狂战队战斗力爆发的六人并没有攻击，随着那妖艳女子一声尖笑，全都聚集在她身边停了下来。 你们认输吧，否则的话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我也无法保证。 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此时的语气却多少有些无奈，而处于他身边的狂战队队员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澎湃的魂力波动形成扑面而来的巨大压力。 哼， 让我们认输，别做梦了，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如果不是七宝琉璃魂师的存在，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既然如此，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尖笑再次从他口中响起，狂热只有三分钟，他不敢再耽搁下去。狂战队已经获得了七连胜，只要继续连胜下去，那他们的收益将无法估量。哪怕对方有七宝琉璃塔魂师存在，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在之前的团战斗魂之中，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智，才会经常出现伤残对手甚至致死的结局。 大家升空。 史莱克七怪口中几乎同时多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肠。就在狂战队飞速接近的同时，七人身体一轻，在背后突然出现的光影凝结的翅膀作用下腾空而起，瞬间升入20米的高空之中。对手突然消失，狂战队的队员们顿时失去了目标。作为唯一清醒的一个，蜘蛛女魂师大惊失色，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面对的对手竟然全部都拥有飞行能力。飞入空中，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再吃下一根恢复香肠，恢复了自己的体力和魂力。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狂战队一个飞行魂师都没有，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就算是那控制系的蜘蛛女魂师，也无法像他自己的蓝银草那样控制超过20米外的对手。 小三，现在怎么办？蘑菇肠只能让我们飞行一分钟，奥斯卡甚至只能飞行半分钟的时间。 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应该是那辅助魂师临昏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的作用，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你们发现没有，除了那个蜘蛛女魂师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智。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的辅助能力总结，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眼前的情况不会维持太久，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否则的话，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岂不是要和蓉蓉的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 可我们要是降落下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除现在的状态怎么办？ 那就只能赌一赌了。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但大家的安全却更加重要。以狂战队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抗衡。小奥，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和戴老大参加二对二斗魂时给了他一根，之后我们又一人一根，这是第九根，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一根。 好，那你制作出来给我，稍后当你们飞行能力即将结束时全部下台。 我知道你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来赌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你更是在赌对方被狂热技能反噬后的情况。小三，还是我来吧。 不，还是我来。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在肉搏的技巧上你不如我，何况我还有保命手段，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预想中持续时间更长，我也能脱离战场。既然让我指挥，就听我的吧。 一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眼看着就已经到了，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上的狂热状态显然没有解除的意思。蜘蛛女魂师在短暂的吃惊之后也冷静了下来，同样作为控制系魂师，她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如果史莱克七怪这边只有一两个人飞起来，那么还可以理解成他们拥有飞行魂师的存在，可七个人同时起飞，那就只能证明这是技能的作用。唐三在赌，他又何尝不是在赌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时间要短呢？奥斯卡将自己制作出的第十根蘑菇肠递给唐三之后，立刻朝着斗魂台下飞去。此时他的魂力几乎耗尽，脸色极为苍白，整个人都处于内部空虚的虚脱感之中。在这种时候，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虽然体内空虚极为难受，但他却依旧保持清醒，和常人无异。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太多。又半分钟之后，史莱克七怪除了唐三之外，一一朝着台下飞去， 脱离了斗魂台战场。蜘蛛女魂师眼看他们一一飞落，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比赛场的时候，明显松了口气。但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后，却依旧剩下了一个唐三，脸色不禁变了变。此时唐三已经吃下了第二根蘑菇肠。 你还不离开战场吗？ 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谁又能说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此时观众台上已是一片哗然，当史莱克七怪升空飞起的时候，已经令观众们大跌眼镜。眼看着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这种新奇的情况令欢呼和怒骂声同时响起。欢呼自然是因为魂师飞行的奇特景象，而怒骂的自然是因为双方脱离对战，彼此对峙。怒骂的矛头自然全部指向了漂浮在空中的唐三。唐三并没有理会观众们的态度，此时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狂战队的观察上，眼中紫光闪烁，紫极魔瞳已经动用。当戴沐白等人离开斗魂台的时候，唐三清楚地看到下方狂战队队员们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气势明显回落，魂力波动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凶猛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的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在他眼中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对自己的判断自然信心大增。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在下方大吼，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盯视在唐三身上，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笑到最后的终究还是唐三，第三根蘑菇肠吃下去不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狂战队的队员们身体集体一阵颤抖，除了蜘蛛女魂师以外，其他五人眼中的狂乱渐渐消失，流露出懵懂的神情，眼底光芒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更是急剧下降。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